喂，嚟到第十四集啦， 十四集， 终于翻嚟啦，你翻嚟啦，你 都走咗啦啲钱， 诶咁啱啫。喂，你好啊，我系视觉观影版主 Alex 啊， 我系希观影几时嘅希。 咁第十四集嘅电影率先睇。系啦，终于齐翻人啦！ 系啦，终于齐翻人， 唔使听我哋独家村自己条友话。 之前我又试过一个人，你又试过一个人啦。我一个人就好难定， 即系互利单刀嘅， 真系好难讲一个人。 咁嗱，你翻到嚟啦，咁梗系吓，都同我都同观众都听众讲过，你因为去咗旅行啦，两个礼拜咁，咁都想睇下你今次去咗边度玩啦，今次又。 咁啊，其实我即系大家睇我 page 都知道，年年去 Halloween 去上瘾啦。 今年我都唔明有乜，我都好惊，我真系去 Halloween 啊！ 今年又去咗 Universal Studio 啦，就系 LA 嗰个啦。哇，今年其实我戆居咯，买一张所谓嘅 Fast Pass 啊。 但有冇用啊？ 超有用，我天都未黑，已经全部玩晒，劲冇人。 但以前好似我哋排两三个钟先玩得晒噶嘛。 我旧年系排到凌晨两三点。 但佢系开嘅。 佢开噶，即系佢系凌晨两点就收嘅。咁、如果凌晨1:59去排咧，佢都俾你入嘅。咁所以我睇系玩到凌晨三点。咁、我就觉得太辛苦啦，所以今年就买一张。 但今年好冇人啊嘛？你话？ 玩得晒咯，但系佢啲鬼屋几正。今年我最中意玩有一个佢系用闪灵 shining 去改编嗰个成个故事啦。哇！佢真系将全部好经典嘅场景都重现咗啦，同埋连阿即嚟高信把即嚟高信嗰只鬼系超似样，我想讲， 即系长头发，即系 直头系连个样佢化妆到同佢完全唔一样。我觉得佢哋嗰度嗰个设计都几有心思，所以我真系年年都 抵你抵你成飞过去嘅， 系啊。 咁你梗系唔知呢啲嘢玩噶啦， 系啊，都去咗，因为我旧年去咧就未做拉拉岭，去 L A 啊嘛，去完睇完拉拉岭。我都好想去翻佢嗰啲场景啦，咁、今次都有叫做去一去咁样啦，因为我喺 LA 留咗一日啦，咁、去咗拉拉岭嗰个天文台，即系跳舞跳到上星空嗰个啦、其实嗰个之前已经去过嘅，咁但系今次再去个感觉几特别，系可能因为套戏红咗啦。佢成个天文台啲人系咁播啦啦靓嗰啲山雀， 但 系几有 feel 嘅。 但系嗰阵时，哎呀，唔记得边套戏用过嗰度嚟做场景噶嘛？ 其实就应该好多戏，因为嗰度算系 L A 市中心一个叫做比较高嘅地方啦。成、个 L A 去望晒系一个好正嘅一个 lookout 嚟嘅。咁、但系即系好明显，我 feel 到系做完套戏之后 更加劲啦， 系 hit 咗啦。因为不断播好多山车啦，同埋啲 local tour 都系咁讲。呢度曾经啦啦零拍过，咁都系一个几得意嘅一个电影场景啦。咁、另外我都去埋加拿大啦，就去咗一个叫 Jasper 嘅 National Park 啫。落基山脉嗰头啦，咁、我去到先知原来阿复仇勇者喺嗰度拍， 系啊， 系啦，咁啊， 正啊， 跟住去到系我完全系 feel 到啊，迪卡比奥真系唔系做戏，真系冻到黐线嗰度， 好冻啊， 好冻，同埋因为去咗去拍嗰个公园附近嗰啲冰川啊啲啦。即系我成世有咩事 咁？咁即系佢攞影帝，即系佢攞影帝唔系演出嚟噶啦， 真翻嚟， 真翻嚟。哇，听好正喎！咁但系你冇理由净系去场景嘅啫，一定有睇噶。 咁啊，都睇一场戏啦。咁去完加拿大，我翻美国嘅，因为加拿大飞翻香港，唔知点解贵成两三千蚊。 但系美国翻去平啲， 平啲，同埋个时间靓啲。咁我又特登飞翻美国去咗西雅图。咁好老实讲，西雅图冇嘢睇，其实。咁就去睇一场戏啦。嗰、个几得意喎，佢系。有一个类似科学馆嘅物体啦，佢、一个科学馆入面有两个 IMAX 嘅戏院， 咁正， 系啊，两个系黐埋一齐嘅，吓，咁我就既然嚟到啦，就两个都试晒啦，咁一个叫 Parker 嘅，咁佢系嗰个 Parker 就主要系做一啲纪录片啦，即系 探馆嗰啲啦， 系啦，探馆嗰啲，同埋以前机场曾经一期都做过啦，咁嗰间 IMAX 院就比较细，但系佢嗰个音响效果系超靓，佢开头俾一段系。类似啲司机嗰啲音响啦，你 feel 到完全好似话喺个森林入面啦，成个好似有少少 Atmos 所度有咩 feel 啦。咁但系嗰个比较细嘅，咁后屘我就去咗夜晚又去隔篱有一个叫波音 IMAX 就睇银翼杀手2049 啦。OK， 咁佢系西雅图第一间 Laser IMAX 嚟嘅。咁呢一套系我第一次喺亚洲以外嘅地区， 即系第一次喺东莞以外咧。 啊，唔系台湾，系台湾系。哇！你睇个 Laser IMAX， 佢嗰个画面，因为佢系都系一个单栋式建筑，即系完全佢完全唔系商场入面咧。哇！嗰、那个荧幕真系大到黐线。 咁有空间啊嘛，可以俾 好正，即系完全系成个融入咗套戏入面。咁啊，系咯，如果大家 有兴趣去开西雅图嗰边，其实呢两间戏院值得一试嘅，我觉得。 哇，真系俾你讲到，真系好想飞去睇下都好嘅。 系啊， 即系无论去亲都去台湾、去东莞啊呢。 系同埋，因为你美国嗰啲人睇嗰啲反应好鬼正，佢睇完好中意拍晒手咁样。 咁其实嗰阵时澳洲，不过澳洲嗰阵时冇睇过 IMAX 啊，我真系输蚀咗嘅。同埋嗰阵时 IMAX 都未叫咁入流啦，即系喺主流电影入边，即系通常都系做嗰啲叫做即系 documentary 啦，系啦。 可能一年得一两套嘅嗰阵时 IMAX 啲戏 都少啊，嗰阵时都。咁嗰时真係唔識去喎。啊去到连间嘢都拆埋啦，而家要重新装修啦。 2019年开返去，不过细咗囉。 细咗囉。但都话系全澳洲最大嘛。 唔系都系全世界最大。 都系全世界最大 好似系。以前咁大囉。 係啦，都话系最大囉。咁但系唔知佢点大法啦。 係啦。 係啦。咁讲完旅游啦。 讲完个背景。 喂入返正题。喂今个礼拜又好似比较多返啲戏上喎，好似。係咪呢 今个礼拜 都好几套啦， 好几套啦。当然一套雷神就好似冚低晒咁，但系之后十一月头都多翻戏嘅。 因为之后有亚洲电影节，咁你之后嗰排啲戏做完之后，又肯定逐步咁上啦。 系啊，系啊，啲比较小众啲啦。 系啦，咁啊讲翻啲主比较有少少主流性啦，又或者系啦啲电影咁样啦。咁嗱，首先讲呢套咧，嗱呢套我冇睇，因为嗰日咁啱。原本我就去睇嘅， 系 咁因为咧，始终病魔咧， 病魔 就系啦急 call 啦，就顶唔住嘅，咁所以就冇去睇呢个七，喂系七黑时空， 七黑时空 系啦。咁呢套戏嗱，其实讲咗嘅睇咗海报嘅时候咧，我觉得几吸引嘅， 系吸引嘅，其实 即系同埋有个女主角又 OK 靓啦，系咪先？ 哇，佢有一幕系超啲 V， 系咪？啊，个系啦。咁但喂，佢之后有上咗套戏，又有去反应，不过唔系好 边套啊？ 咪就係麥田捕手囉。 麥 田捕手有佢分不過唔係好冇攞長口嘅嘢下。咁都係睇套啦，係咪先？咁但係喺呢套咁你又睇啦。咁其實套嘅故事講咩其實？ 其實我講一講呢套，因為我睇完有少少失望。 嗯。 因為你睇個故事啦，係一套嗰啲叫做類似改變時空嗰類戲啦，就好似以前啦。 我都好多 嘅 喎。 有啲咩以前危機解密啊、逆時空追擊嗰一類戲。咁同埋咁巧香都唔係香港，即係啱啱嚟緊亦都一套死亡無限 loop,Happy Death Day 啱啱喺美國好收得啦，咁就 喺香港就上啦， 喺香港就上，咁有少少撞巧嘅睇個 trailer feel 到。咁啊呢一套就比較特別嘅，其實佢唔算係好似你睇過同類嗰啲啊，要可能要拯救世界啊，或者要去殺個恐怖分子咁樣。呢個其實佢竟然攞個時空穿梭嚟玩親情喎。我呢个我系 屙咗， 唔系开头 OK 嘅，我觉得开头 OK 嘅。咁个故事讲咩咧？就话啊女主角啦，就其实即系好典型嗰啲美国嗰啲 teenager 咁啦，咁啊翻学跟住一班好姊妹，咁啊有少少即系欺凌成分啦，又成日恰啲同学啦，咁啊好似一班好 bitch 好八婆嗰啲咁嘅人啦。咁啊有一日就去完个 party 之后就撞车。咁女主角醒返就发觉佢被困咗喺同一日入面。 嗯。 无论佢点样改变，就算逃得过嗰场车祸呢，就算佢瞓咗觉再醒返都系 喺个 loop。完全一样喎，同死亡无限 loop。 係啦，係感觉有啲。 佢吹打一样啊，唔知佢系咪。 套戏就唔知系乜嘢一样。咁睇落去咦好似都 OK 啊，咁但系你睇睇下你开始 feel 到其实成件事系冇目标嘅。佢不断系咁 loop， 系咁 loop 呢你唔同你话可能喂危机解密你要去拆弹净搵个要阻止个炸弹。 阻止个炸弹 即係有一个目标把目标。 喺火车度啊。 係啦係啦，但係呢套开头系正如我所讲啦，去玩一啲亲情系 OK 嘅，即係佢个女主可以 feel 到啊，既然都逃唔出呢一日，我不如虽然做咗啲乜嘢听日都会重新嚟过，咁但係不如试下点样去珍惜返屋企人啦，珍惜返啲朋友啊，同埋即係例牌有一啲独男去暗恋去，咁佢又鍾意个靓仔，但其实个独男先係最好，咁佢又要啊不如。 但瞓醒隔篱日又唔同咗 啦。係啦係啦，咁佢都尝试同逐个唔同嘅人去加返好啲关系，咁初头有少少感人位嘅。但係当你睇一半之后你发觉系冇目标嘅呢件事。 嗯。 好啦，你改变完咁第二日又唔同，咁点呢？咁攞去睇睇下，你有少少冇咗个焦点 啦， 又开始唔知想点咁。咁好啦，去到最尾嗰下咧，又佢可以突然之间乱咁改啲游戏规则嘅。咁去到最尾嗰下，要做翻个高潮位啦。咁啊，特登整到好似好紧张，想玩一啲系比较宿命少少嘅感觉啦。咁亦都想做一啲出人意表嘅感觉啦。咁系点就唔爆啦。咁但系睇到最尾，好似出人意表 ，boom 完咗。 得扑你个解。 有人话都唔止你一个，好似好多朋友都唔知道，但烂尾啊嘛，烂晒。 烂尾其实系我觉得个头系真系唔错，因为我未睇过呢一种嘢系玩亲情啊、友情，系仲要做咗少少感人位嘅。其实有几下系眼前应该喊得出添。咁但系去到最尾 想喊嘅时候，飙翻转头 系啦，你突然之间整个好紧张，有少少动作场面咁做乜嘢咧？跟住就咁就完咗啦。咁啊，成件事就咁 咁啊，拆咗啦，真系 系啦。咁所以香港其实呢套嘢好似 delay 咗好多镬噶，其实嗰阵时唔知八月定九月 都一段时间，因为台湾好似唔知八月定九月上噶嘛。 系啦，咁呢个不断咁做，不断咁 delay， 其实你都 feel 到可能都系有少少系复复地噶啦呢件事。咁、其实。我咁讲啦，呢一套嘢其实我唔喺戏院睇，我喺飞机睇。其实你摆喺飞机嗰度做，你都知呢套嘢系已经 都唔系嘅。你飞机嘅话，其实都可能有机会系好睇噶嘛。 唔系，即系我意思，即系上映嘅时间都已经有一段时间先系啦，先喺飞机嗰度做嘅。吓，咁我睇完都 奶奶地嘢啦， 奶奶地嘢系啦， 系啦。咁嗱，你呢套奶奶地啦， 系啦。 我之后嗰套又系奶奶，即系嗱，其实我又点讲咧？因为我谂呢个导演，即系啱啱而家想讲呢套呢个导演咧，之前铁石太好睇，我觉得，即系性感的方言啊，毒网啊，或者伊人当自强啊， 系啦， 即系呢几套我都觉得系好睇嘅。 近年就开始跌窝楼咯， 系啦，即系呢个讲紧系史蒂芬苏布啦。咁我谂佢自从呢个 Ocean Eleven 之后咧，就开始玩嘢啦，即系成个人系咁改晒佢拍片嘅风格啦，系啦。咁而家就想讲紧呢套就叫。卢根急转弯，咁嗱，你见到呢个卢根同之前嗰个卢根 冇关 系，其实关系就在于佢哋即系套戏入边嗰个人物个姓氏都系姓 Logan 啦，咁所以点解叫卢根急转弯，即系懒到咁可以改名都 改名，我同我发行嗰边倾过，原来佢想玩食字，想玩卢根急转弯。 咁就濑晒嘢啦，咁其实今次呢个真系嗱，仲要好笑就系食得洗啊！突然间 继情人眼泪 百几次之后，以为同一发行喎， 系啊， 最差会同一个 PR 喎， 系呢个唔好讲 啦，呢个站唔系，但佢唔好彩嘅啫， 系 啦，咁其实史蒂芬苏布，如果大家记得几年前喺，我谂佢都宣布过，其实都拍完一套 HBO 电视电影啦，叫《华丽后乐园》之后咧，其实就唔再拍片噶啦。 佢好似讲过都唔止一次， 系啦，都唔止一次噶啦，即系等于宫崎骏讲咁多次，系啦，啲 friend 嚟嘅啫，讲咁多次，但系又有新戏啦，宫崎骏系咪先？咁嗱，佢又系啦，咁佢都隔咗四年啦，咁啊拍呢套叫《卢根急转弯》，咁今次咧其实套戏又揾翻少少类似 Ocean Eleven 嗰种嘅格局嘅，即系又有啲幽默啊，即系要引你发笑嗰只啦。咁其实故事就系讲话，有两兄弟啦，咁就系卢根呢两兄弟啦。咁就话其实都面，即系可能佢生活已经都好好似唔知点样样，即系成个人冇晒目标咁样。咁之后咧就谂住去做一单大嘢，咁就谂住喺一单赛车嘅一个比赛入边咧。背后咧就谂住去做一单大嘅叫做嗰啲叫做咩？嗰啲叫劫案，系啦，咁啊偷钱咁样嘅。咁但系单凭佢两个咧就冇呢个能力去做。咁于是咧就揾咗一个所谓嘅一个大佬啦。咁呢个大佬就边个做咧？就由007嘅 Daniel Craig 去做嘅。 系 咁就揾咗佢咧之后就去做呢单大生意。好啦，咁当然啦，中间呢发生咗好多唔同嘅琐事啦，又或者有好多叫做所谓嘅小动作而令到大家想笑咁样啦。 即系同我好情咁嘅啫。 Exactly 啦，系啦。咁其实根本就系佢一套有人话系渡海豪情嘅一个叫做僆仔版。 系。 即系冇咁成，即系佢又唔系冇咁成熟嘅，即系谂起渡海豪情你十几个人咁多啦。咁其实呢单嘢只系讲紧数数手指。四个人嘅啫，系啦，咁佢系将成个formula放咗落去嘅，系啦，咁但系如果你有睇开《渡海豪情》嘅，咁你其实你都会觉得呢套戏好小儿科嘅啫， 系， 即系同埋好多好多位，我觉得系，即系我苏德宝已经回堂得嚟系。冇咗自己想，即系自己嗰个风格啦。即系始终我谂，如果以前睇开，头先我所讲几套戏，系我会觉得系，其实苏德宝如果佢拍一啲 嗰类型即系比较有少少 tough 少少风格嘅类型嘅电影咧，其实我会觉得系好睇嘅。即 始终要商业化咗咯， 佢而家商业化咗啦，即系咁你之后又我谂有一两套会比较会好少少嘅，即系有一套叫做 咩沙尔菲尔咯，咪叫沙尔菲尔， 沙尔菲尔，沙尔，我正想嗰套系沙尔菲尔，正想嗰套系啦，咁嗰套系 OK 嘅嗰套，系啊，咁但系之其实之后我觉得华丽后乐园都 OK 嘅，即系完全即系一来 budget 细咗啦，咁二来佢拍一个。所so called 叫同志题材嘅电影，咁又有唔同风格，即系又有唔同嘅特色咁样。咁但系当佢又翻去《渡海豪情》嗰、那个、那个 formula 嘅时候，即系基本上你都玩咗一次啦。 系咧， 你又玩第二次， 又第一次， 你做咩要再玩先？即系我谂呢一样嘢系会好成件事好怪咯。咁咁当然啦，我识有人系中意呢套戏嘅，即系话中意佢玩嗰个特色。 嗯。 即系人与人之间嗰个互动嗰样嘢啦，咁但系我就 重复咗 之余，我系觉得好多漫长啊中间，系即系我谂中间如果你瞓咗十分钟十五分钟咧，都接得到嘅成个故事，因为基本上佢啲嘢都系重复去唔去嘅啫嘛，咁所以其实我觉得系你话佢系咪唔好睇咧，我又。唔敢讲，即系，但系我都系真系比预期之中系还要差啦。 系 啊，咁即系几位演员，我又觉得未必话想象中咁好啦。但系我谂其中一个得意嘅就系咧，佢你都知道佢嗱《渡海豪情》都系得一个女演员会去好标青突出出嚟噶嘛。 嗯， 佢今次都系佢突出咗 Hilary Swank。 系 啊，即系呢个我睇嗰时候我唔知系有佢份嘅。咁。谂起即系睇翻剧照有啦，咁但系即系原来佢将一条 formula 由11个变到4个，都系咁样样嘅情况，就是、突出个女主角出嚟嘅。 系 啊，咁你睇完之后就会觉得明白，即系明白晒成件事啦。 OK， 系佢系想致敬翻《渡海豪情》啊。 OK， 定系真系差翻《渡海豪情》咧咁样样啊？系啦，即系我自己，即系我会觉得系系啦，今非昔比啦，而家已经系即系冇咗以前。我哋睇开苏德堡嗰个感觉咯， 一边《渡海豪情》都已经变晒啦，其实。 其实佢嗰阵时拍埋《智击双雄》，系啦，即系嗰类型嘅戏，即系我觉得都系唔差，即系。尤其是当然《毒网》，《毒网》呢套《 毒网》最好 最好啦，即系同埋你根本上《毒网》你都。我谂而家啲人点样去拍翻一个关于咁嘅，关于一个关于毒品嘅故事，其实都唔系一件易事咯。 系啊， 即系佢成个架构啊，成个功力都展现晒出嚟嘅。但系一去《渡海豪情》之后，好似成包回味咁样样。 《渡海豪情》我觉得第一集都仲 OK 嘅， 第一集 OK 嘅 系啦，第二、第三集真系唔知做乜嘢。 第二集完全系夹硬嚟咯， 系啊， 你完全玩嘢，根本完全玩嘢咁样。 明年有女版啊嘛，女版系咪佢拍？我唔记得咗。 诶，暂时好似 check 到唔系佢，好似冇再，好似冇再升。我唔知佢会唔会再话退休啊 ？OK， 你知噶啦，宫崎骏式呢啲嘅退休式嘅计划都唔知几时先至会完没了噶嘛？呢啲嘢，咁所以即系我又唔会唔推介俾人睇嘅。咁大家睇开苏德堡嘅戏，咁自然都想睇埋落去嘅。 我俾你咗佢，俾你咗佢。 最惨系我睇嘅，我入场睇之前我唔知苏德堡嘛。 哦， 即系有啲好难讲，即系所以即系睇完之后，一阵间我又讲嗰套戏咧，我又系入场之时又唔知系原来嗰个导演拍噶嘛。 O K， 咁又濑嘢咯，系咁系咯。嗱，完咗第一节，下一节翻嚟就讲头先讲嘅濑嘢片啦。 系啊。